我是来自一个狗鸭家庭，我爸爸是狗鸭，我弟弟是狗鸭，我弟夫是狗鸭，我的叔是狗鸭，我表兄弟都有狗鸭，而我在一个狗鸭级的宿舍里面住了18年，围绕住我的朋友在我成长期都是狗鸭家庭，所以我对狗鸭是有深厚的感情。我是来自一个狗鸭家庭，我爸爸是狗鸭，我爸爸是细佬系狗鸭，我弟细佬系狗鸭，我叔系狗鸭，我表兄弟又狗鸭，而我喺一个狗鸭表兄弟都有狗鸭，围绕我喺一个狗鸭都系狗鸭，所以我对围绕深厚嘅朋友喺我成长期都系狗鸭家庭，所以我对狗鸭系有深厚嘅感情。 我再讲多次，我再讲多次，我再讲多次，我嘅意见就系代表香港人整体嘅意见。我再讲多次，我狗鸭就系代表香港人整体嘅意见。 会讲嘢讲多咗啲，或者讲快咗啲，但系我系出于真心而讲嘅。食沙米咩？ 我所讲嘅，我系代表香港人，一般香港人。如果當年我代表全部香港人，我就可以講多一次。我再可以講多一次，香港人對六四嘅感受同睇法，我話我明白嘅。事件發生到而家已經好多年，期間狗鴨喺各方面嘅發展都得到驕人嘅成就，亦都為香港帶嚟咗經濟繁榮同埋其他嘅發展。我好相信香港人对狗鸭的发展会作出客观的评价，这个是我对于这件事的判断，是我亦都认为这个判断，我亦都同意这个判断。 主席，我尊敬你，你都讲，你都讲咗你对六四的睇法，佢讲唔出，佢冇资格做我哋特首，你唔使讲我走。 江议员， 良知可以收埋嘅咩？你有冇搞错啊？曾荫权， 梁江议员，你马上离开。梁江议员，你立即离开会议厅。 你不可以代表我嘛？ 秘书， 你讲第二个我代表我。 梁江议员， 死人啊！人类毁灭之嚟噶。 梁江议员， 搞错啊！佢有想容忍你吗？ 梁江议员，你立即离开会议厅。 你知我都系我下人吗？ 香港人就有，从来有句俗话就叫识少少扮代表嘛，所以咧咪叫扮代表真扑街。